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22集，复明二。他们是要进宫的，这几日谢景行频频往宫里跑，应当是在和永乐帝商量对付卢家的事情。卢家大约也隐隐感到了压力，开始对兵力有所布置。另一方面，却又觉得静妃有孕在身，永乐帝定然不会拿卢家怎么样。一边是怀疑，一边是坚信，卢家自己都混乱了，恰好遂了皇室的心意。各方势力开始布置，谢景行显得分外的忙。沈庙也在裴郎留下的信中猜度明其如今乃至未来的局势，一边帮着沈家从傅修仪的监视下脱身。今日沈庙也打算进宫看看显德皇后，恰好谢景行也要进宫，夫妻二人便一道同行了。一到宫里，谢景行便亲自去御书房见永乐帝，沈庙是要去见显德皇后的，由陶姑姑领着他去。沈庙见随行路上皆是铺了地毯，宫中行走的宫女也多了许多，心中有些奇怪，便问是怎么回事。陶姑姑开口道： 这是静妃娘娘吩咐的，怕走路磕着碰着伤了肚子里的孩子，伺候的宫婢都要比往日多很多的，这些日子宫里上上下下都被折腾坏了，皇后娘娘厚道，也懒得与她计较，却几乎叫他将这后宫搅翻了天。 陶姑姑是显德皇后的女官，说话不用顾忌什么，又因为显德皇后的关系将沈庙当作是自己人，对静妃的厌恶几乎不加掩饰。她道： 倒也没做什么过分的事儿，只是磨缠人的很，让人心里不大痛快。 沈庙挑眉问道：哦，那皇上是什么态度？陶姑姑就古怪地笑了笑： 皇上倒是不曾因为这个孩子对静妃有变化，静妃因此而生闷气，才弄出这么多花样来呢。 说着又想起了什么，说道： 今日叶家的小姐和少爷也都进宫了，叶家小姐还来看望静妃，大约是在静华宫里。亲王妃刚才进宫的时候未曾见到叶家的人吗？ 叶家并未看到。沈庙摇摇头，心中却起了思量。叶家的小姐少爷自然指的是叶梅和叶客。叶梅叶客来看静妃，卢家和叶家本就不是什么特别亲密的关系，如今突然来见静妃，只怕醉翁之意不在酒，莫非是在筹谋什么？可是让叶梅来与静妃说道，且不说叶梅如何，静妃是个蠢的，又如何当得起这般大任？叶家只怕找错人了吧。他隐约觉得有些不对，只是这会儿却是来见显德皇后的，因此倒也不好与陶姑姑多说此事。怀着疑问便是到了御花园。显得皇后不在未央宫，夏日渐渐到了尾声，即便是冷夜的夏长到了尾声一样的开始泛出凉意。炎热的日子多了，难得有清爽的时候，坐在花园中吹吹风也是好的。沈庙见到显得皇后的时候，她正在煮茶喝，见了沈庙到来便邀她一起来品茶。 这是秋山黄，今年新送上的茶叶，本宫很喜欢，你也尝尝吧。 显得皇后笑道，她似乎很喜欢喝茶，本人也如茶叶一般悠长馥郁，是个十分有余味的女人。沈庙端起茶杯来尝了一口，只觉得唇齿间都是苦涩，然而在苦涩之中又有一丝绵长的香味，的确是十分独特的好茶。显德皇后问道： 怎么样？ 沈庙放下茶杯：皇后娘娘煮的茶 也是一绝。 本宫没什么爱好，只有这点子喜欢了。 显得皇后笑了笑， 这茶味苦，年轻的姑娘大多不喜欢，不过不知道为何总觉得你会喜欢。大约本宫觉得你与本宫还是有些相像的。 不敢。沈妙撑着不敢，显得皇后又不甚在意的一笑。 不说这些了，那一晚你回去后，景行应当与你说了宫里的事情吧？ 说了一些。 你会好奇景行疼媳妇，自然会全部告诉你的。那你听了后是什么感觉？觉得如今这个局势是个什么道理？ 显得皇后这话几乎是有些考量沈妙的意思在里头了。沈妙也不敢含糊，想了想就道，如今卢家下场已成定局，静妃肚中的孩子也无法力挽狂澜。既然皇上和殿下都已经有了决断，其余的便顺其自然就好了。 那孩子呢？ 显得皇后抿了一口茶问道。 你以为这个孩子留是不留？ 留或者不留对大局都无所影响，做这个决定还得全看娘娘的心意。 本宫的心意？ 显得皇后微微叹了口气。 本宫的心意里一直堵着一根刺，可是说要拔掉这根刺，本宫却又不够狠心了。 他自嘲地笑了笑。 这皇后的位置果真不大适合本宫，习惯了是一回事，适不适合又是一回事。 沈妙没有说话，这个时候她说什么都是不对的。显得皇后话锋一转， 亲王妃，你能当好整个瑞亲王府的女主子，这毋庸置疑。可若是倘若未来你要背负得更重，面对得更复杂，你又能做好吗？ 沈妙心中一跳，显得皇后这话中有话，似乎在暗示什么。若是从前，沈妙也不会多想，可是谢景行告诉过他永乐帝的事情，若是永乐帝活不过35岁，若是永乐帝还有别的打算，沈妙几乎是立刻就想到了他们的打算。他定了定神说，娘娘，未来的事谁也说不准，不过臣父会陪在殿下身边，殿下做什么，臣父也会辅佐他。显得皇后看了他一会儿，摇头叹道， 你没有野心这很好，可是这也不好。不过景行不是皇上，所以你的运气很好。可是你要明白，有朝一日当你达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，许多事情都是身不由己。你不喜欢却不能表现出不喜欢，你必须那么做，因为这是天下的道理。 显得皇后这是在说她自己心中的感受吗？沈妙平静道，臣父不会那么做的。天下的道理在最初第一个被提出来的时候也是被人所怀疑的，如果不能坚持本心，到达再高的地位也没有意义。身不由己不过是因为自身不够努力去改变周遭的环境。显得皇后闻言失神了许久，终于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却是深深地看了沈妙一眼，那一眼十分复杂，沈妙也说不清楚，或许是羡慕，还有一点自嘲。 或许吧，你说得很对，但是本宫的半辈子已经过去了，改变也已经没有时间了。 显得皇后有些厌厌的，沈妙察觉到比起上一回来，显得皇后看着沧桑了许多，不是外貌 她看上去依旧高雅大方，风姿绰约，有着皇后的贤德稳重，不过目光却隐隐有了沧桑之态，仿佛老妪。因为静妃的缘故吗？沈妙心中想着，便问出来。听闻今世叶家姐弟也进了宫，见了静妃。 卢家出了个怀了龙种的娘娘，龙叶的虫子自然都要蠢蠢欲动了。叶家来往宫里，今日本来是见本宫的，不过本宫瞧着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便也随着他们去了。叶家大约是看卢静有了身子，打了别的主意，想从卢静那头试探着下手。 显得皇后的目光有些悠长。 他们叶家新找回来的那位小姐可是生得极为美貌，不仅美貌还很聪明，不仅聪明还有野心，这样的女子最适合在后宫生存。 叶梅想进宫？沈妙的目光微微一滞。梅夫人最后可是成了名旗复修仪的皇后，如今不仅身世变成了大良人，连未来也一并改了吗？莫非她要成为永乐帝的女人，还想到大梁的皇后？沈妙觉得十分荒谬又很可笑。 大约是吧， 显得皇后不甚在意道。 不过陇叶的后宫本就名存实亡，叶梅想要在这里争风吃醋，争权夺利，可就打错了算盘。况且皇上如今也不打算收人。 若他还有别的办法呢？沈妙问道。叶梅心狠手辣，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往上爬，前生他是亲自领教过的，让叶梅无功而返怎么看都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沈妙不想低估对手，更不想因为自己的大意酿成大错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